满口袋的沙。 幸福就是早晨醒来，看到一抹阳光恰好落在枕边，可以不用着急起床，躲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忙碌着。不一会儿，荷包蛋的香味，暖暖的，弥漫了整个房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摔倒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雪山里，我最爱你，爱你。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 哎呀，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二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意见指出，大力发展互联网加高效物流的新业态新模式，加大降税清费力度，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做好收费公路通行费营改增相关工作，选择部分高速公路开展分时段差异化收费试点，加强物流领域收费清理，着力解决乱收费乱罚款等问题。近日，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下发关于开展食品安全督查工作的通知，将于8月26日至9月10日对各省区市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工作开展督查。此次督查将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属地管理责任，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和能力，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8月21日，涿州市市委书记王彦青主持召开7届市委第17次常委会议，传达学习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并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委常委出席会议，市领导刘俊宇、李建军、周林伟、李庆龄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环保部第9轮第6督导组督查保定市、涿州市反馈情况，传达学习了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袁同立在全省重点项目观摩调度督导会上的讲话。会议听取了涿州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市法院、市检察院党组上半年工作情况汇报，还传达学习了保定市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攻坚风暴行动动员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研究并通过了有关文件。我是思源，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法。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淋湿我的思念。

都值得纪念，是我们爱的小永远。我不太留着誓言，不问明天有多远，每一刻都是小永远，每一张照片浪漫情节都值得纪念，是我们爱的小永远。幸福瞬间偷偷把脸贴在你耳边，管你今天有没有喜欢我，哦，谁喜欢我，哦，你喜欢我。 曾疲倦过的飞鸟啊，划过黄昏夕阳下，看不清繁星的城市啊，就让影子作伴吧。可曾遗忘过的梦想啊，如今依然在脚下，忘不尽归途的追寻啊，不见越来越远的家。那些花开的日子啊，少的我们啊，如今各自在天涯。那些花开的日子啊，留在回望的尽头吧，我在遥远的星空下唱着那时的歌谣啊。曾疲倦过的飞鸟啊，划过黄昏夕阳下，看不清繁星的城市啊，就用歌声取暖吧。可曾遗忘我的梦想啊，如今依然在脚下，忘不尽归途的追寻啊，不见越来越远的他。那些花开的日子啊，无感泪水的爱人啊，

到底在哪里？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啊，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已经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

见你。 是大鹏导演并且主演的电影《煎饼侠》当中的同名的主题曲。那这首歌呢，是由赵英俊填词编曲并演唱的，还有里面有四个人，胡彦斌、谭维维、热狗还有暗手玫瑰，他们也是特别的献唱啊。而这一首歌应该说是精确地抓住了男主角的心理变化，也是让这首歌曲成为了整部电影的一个缩影了。接下来唯美一下哦，邓丽君《我和你》，这是北国之春的另一个填词的版本。 我衷心地谢谢你一番关怀和情意，如果没有你给我爱的滋润，我的生命将会失去。在春风里陶醉飘逸，仲夏夜里绵绵细雨，聆听那秋钟它轻轻在呢喃，映雪花飘满地。我的平凡岁月里有了一个你，显得充满活力。

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写在他脸上的皱纹里。你住过的饭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悄悄地藏在米缸里。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写在他脸上的皱纹里。答案写在他脸上的皱纹里。 跟阿牛传唱比较广的那些歌比起来，这一首《妈妈的爱有多少斤》应该算是简单安静的吧，这样朴实的歌词更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还有很奇妙的事情啊，几乎所有的语言呢都是用妈这个音节来代表妈妈的意思，所以母爱无论是种族国界都同样的伟大。还有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每次听到都会想起我们的爸妈，多希望时间能够忘记他们，这样爸妈就不用问时间都去哪了。来自于姚贝娜。 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 首歌也是姚贝娜生前公开场合演唱的最后一首歌曲了。还记得她离开的那一段时间，我的车里经常会循环的播放这一首歌，然后播放着的时候眼泪就会不自觉的流下来。也许每天自己在忙碌，比如忙着恋爱呀，忙着工作呀，忙着处理身边的人际关系，可是却唯独会忘记自己的爸妈，真的不是矫情，有这种感受。那些天认真的在听着这歌，突然就理解了爸妈，也真正的开始在害怕时间在他们身上留下一道道的痕迹。所以音乐带来的力量，你我都不可小视，它可以让你看懂生活、爱情或者亲情。小珍的音乐盒，继续来听到邰正宵，没有。 没有快乐的童年，没有温暖的春天。岁月没有四月的阳光，没有六月的雨季，没有盛开的玫瑰，没有可以依赖的未来。哦，只有一颗跳动的心， 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三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

是在2012年的湖南卫视跨年晚会上，演王菲是第一次演唱了这一首歌，结果当天不知道怎么的表现的好像并不是让人很满意哦，于是微博上很多人抱怨说王菲的新歌不好听。王菲也许是听到了评论啊，所以在演唱结束后的仅仅15分钟，就亲自的把这一首歌的录音棚版本贴上了自己的微博。很多粉丝听完之后都坦言说，真的比电视上好很多啊。接下来听朴树的歌《在木星》这是他新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新专辑的名字叫做《好好的》。 呀呀，君归来呀呀，君归来呀呀，戴笠襟沧海呀，大月襟悲欢，心房卷纸帆。君衣尘满面，污泥满身，好个白发迷途人。今日归来不晚，彩霞灼满天，明月做烛台。呀呀，已归来呀呀，已归来呀耶，一苦难被穿呀，一呀泪未翻，心思已仙间。莫说天莫涯海不晚，纵然归程须万载，今日归来不晚，为故人重来，天真做少年。你为什么也眼如生泪如雨，朝臣赴过往，沧浪之江，东望水茫茫，谁上江上明月，谁听江声浩荡。

我才拥有你，真叫我心酸。 有好几次听这首《心酸》的时候，都会觉得是陈奕迅在演唱，突然间回过神才会反应，哦，这是林宥嘉的。这是他的歌，收录在他的感官世界当中。确实林宥嘉有时候跟陈奕迅的感觉很像，有没有？而在这首歌里面，林宥嘉又是以一贯的那种收敛的方式来诠释一种冷静的撕心裂肺。如果说你很心酸的话，听到这首歌可能心会更酸了。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要听到莫文蔚的《寂寞的恋人》呢，这是李宗盛作词的一首歌。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这样咯，希望你听得开心。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 固执的气势一样，为什么夏天太亮的霓虹灯，天空的颜色好浅，沙子才正常，落叶是树的风险，情感是偶发的事件，用偏方治好失眠。 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从旅行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花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任性如我，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你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我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歌这样 笑我的执着，也许吧，他爱你比我多。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